嗱，又有單嘢咧，就嚟緊啊！好似係咪話香港有喪屍喎？真係係啦。 係啊。 唔係做戲喎，真係現實有啊！咁點樣點樣啲咩事啊？ 係，咁咧就係呢個話 Dead Rising 啊，係啊，就喺呢、這個 Dead Rising 咩嚟噶？ 係只 game 嚟嘅。 啊 game 嚟 ，OK。 咁啊，主要講嗰個男主角就喺個商場入邊咧，咁啊有好多喪屍，咁佢就要逃走咁嘅。 哦。 係啦。咁要殺喪屍咁啦， 關香港乜事咧？ 係啦，咁就話咧，嗰間公司啊，就會喺呢個香港荃灣海濱廣場嗰度咧，咁啊成個商場咁就租咗嚟搞呢、這個嚇、喪屍圍城香港站嘅。 嗱，即係佢意思咧，喺現實度玩 ，OK 係咪啊？ 係啦， 即係好似嗰時啲 Halloween 咁嗰啲咁玩法啫，即係有真人扮喪屍，你可以入去。即係唔知俾佢追定係追佢啦，我唔知啦嚇。即係咁樣意思啦，係咪？ 係。 冇錯。 嗯，咁啊睇下今次又會唔會有人死啊 ？OK， 又拍中我頭啊，定咩啦？係啊。 係希望唔好咁啦。 唔係，因為嗰個商場本身已經廢置咗㗎，我唔敢包佢喎，即係有冇任何嚇可能性㗎嘛？你明唔明啊？係。唔係，因為佢唔係喺一個咧本身整到一個。似是一個廢置的地方，你是真的去了一個廢置的地方嘛，即例如你找了一間 舊的屋，即是那些荒山野嶺，你去那裡打 war game， 那喂那人家屋真的已經沒有再明清，那你會不會一踩可能那個地板穿了都你不知道 的。 是不是，那裡不是一個設計成為一間舊屋的新屋嘛，你搞清楚先。 是 不是是離鬼屋嘛，它真的是一間爛，即係已經係一間荒廢咗嘅地方，咁我懷疑有冇安全嘅，即係去檢查過嘅咧。 照計都應該會有嘅，咁、 啊、 但係到底出咗嚟之後， 如果會有海洋公園就唔會瀨嘢嘅，大家嚇唔好成日 assume 嚇，我啊覺得呢啲你 assume 有啫，即係機電處都話冇問題嘅，海洋公園話上次係咪？係啊，咁冇問題啊嘛，拍啲人咧。咁有時拍死人又唔關啲電機電處事嘅，有時係你啲職員冇引導佢哋，因為好多複雜嘅嘢㗎，係咪先？咁、即係會開一道門啲咗個街呀嗰啲呀，點知啫？係咪先？咁即係我唔知呢樣嘢係點啦。咁但係其實係一個呢玩即係好似即係當一個鬼屋咁玩曬幾樣嘢啦，就係成個商場咁樣玩啦。 冇錯。 咁係一日過係咪？你快啲報埋個資料，等阿明講少少。 哦，唔係嘅，佢係由10月13去到10月31都有得玩嘅。 哦，即係玩足成半個月係咪？ 係啦，咁咧佢就 當 Halloween 咁一個活動咁啦，即係海洋公園咁啦。 係啦，係啦。 明白。OK。咁但係個問題，票價幾多錢咧？講埋啦。 票價咧就係、是、呢、這個238蚊嘅。 係包咩咧？ 咁佢就話咧，嗱咁其實咧，如果你依家買咧，咁就平啲嘅，咁就會係158蚊一張，咁但係要買兩張或以上啦。 哦， 冇錯。 早料優惠。 兩張或以上係。咁有冇嘢包嘅咧？例如包支嘢飲咁咧？ 咁唔係好覺話係會包呢啲。 有冇包過 game 咁咧？ 佢就係話咧，就係、是、一人一票咁樣入場之後，後 即入去你係你嘅，你係負責俾喪屍追啫，即係你冇任何作戰嘅嘢嘅。 咁啊唔清楚啦嚇。 O、okay, K， 即係到時會俾支槍你唔知係嘛 ？O K， 好，好啦，咁啊有興趣咪玩咯，即係當一個海洋公園咁，即係玩鬼屋咁啦， 就 大型化。 佢呢有講啊，就話場內唔俾飲食同吸煙嘅，啊，同埋咧唔可以攜帶任何樽裝啊、紙包飲品啊、自拍神棍啊、長柄 遮。咁即係可以帶攻擊性武器啦，係嘛？如果你冇寫啫。 佢有寫，武器都唔得。 佢有寫，唔可以帶攻擊性 武 器。 係啦，係啦，係啦。基本上 咁我到時 都唔得， 到時我丙嗰啲喪屍有冇話唔得？ 應該都係唔得嘅。 即係我玩得有啲激動，我一腳伸佢風雷電咁得 唔得？唔得唔得，禁止對喪屍演員或者工作人員作出蓄意或者帶有攻擊性嘅身體接觸。 即係唔可以入去入迪士尼咁揸一揸啊米奇老鼠，以為睇下佢係咪女係嘛？ 唔得唔得， 唔得 佢連奔跑都唔俾喎。 喺奔跑都唔俾，咁点得？我咪放箭堆唔俾奔跑， 真系 有冇搞咗？喂，唔系喎，我睇佢个画头嗰两个话入去嗰两个记者都奔跑紧噶，唔俾奔跑， 唔俾奔跑喎、 啊。即系我谂，咁啦吓，即系佢嘅意思系话，即系唔好乱咁跑啫吓。咁当然佢啊，但 系我怀疑咧，其实佢到时唔会追你嘅，就是可能佢都喺度咁，即系好似行鬼 咁。刚刚冇考， 唔系突然间佢夹出嚟，哇！咁我怀疑系咁。 即 係 鬼屋拍你嗰啲 又 行， 冇 俾你又 睇 嗰啲 咯。同埋我覺得佢就算追咧，即係佢都係會係以前舊式嗰啲喪屍咧，慢吞吞嗰啲咧，咁就唔會話好似、好似依家新式嗰啲咁樣會跑曬嗰啲，我諗佢又未必會嘅。 唔係，咁如果你玩嘅嘢都明知佢哋係扮嘅，你咪走過去撞翻佢添咯，嘣咁咯。 咁啊，最好唔好啦嚇。 唔俾掂啊！應該 是 你身體接觸喎， 佢唔俾掂嘅，唔俾接觸 你。有冇咁講啫？ 有 啊！即係同女仆咖啡嗰啲女仆一樣，係唔準有身體接觸嘅，係嘛？ 係。 影相都唔得，唔得影相一千英係嘛？即係有嘅。 呢啲喪屍嗰啲，我有朋友以喺啲鬼屋度扮過鬼啊！以前即係成日俾人打噶，嚇親人。 唔係啩？俾人打？ 有俾人打過噶，系啊！ 我就係驚嗰啲咁嘅問題咯。我掟緊啲喪屍驚啊，唔係當掟啲。 因為如果近咧，就係窄嘅地方咧，突然間彈出嚟咧，有反射性條件兜嘢打落去㗎。 係，冇錯。 係啊， 一個橫邊除啊嘛。 一腳伸埋啦，第一件事啊。 咁所以嗰啲通常就會揾個假嘅咯，即係彈啲假嘢出嚟。你彈咗真人出嚟， 突然間個遊客出拉低劇，你預咗先係嘛？ 哇！有50,000隻地方都幾大喎。 其實嗰 個商場 係啦，咁嗰個商場 其實都仲有另一個可能性嘅，就行極都冇喪屍。 咁樣樣啊？ 咪點解行成個鐘冇料到？哦，你行唔啱啫，嗰最奇佢根本冇安排喪屍，你自己嚇自己，咪冇喪屍都冇喪屍。 咁啊，應該 唔會嘅。成日其實係冇喪屍嘅 ，sorry。 系 个场地系正就咁样正常嗰个样俾翻你玩啫，原来系吓，所以好安全，真系咁啊！佢根本冇雇佣到啲演员嚟扮丧尸，系嘛？ 系。 OK，anyway， 咁冇乜唔会咁打嘅，即系你当鬼屋就大型玩咁样，即系类似咁啦。又或者佢会唔会有啲即系有啲方向会指示你嘅？我相信，因为始终你唔能够话乱咁行嘅，我谂到 系啊， 唔会黑掹掹，你都唔知行咗去。 系啦，唔会嘅。 乱咁行，佢哋变咗丧尸啦，行到。 唔系，其实唔系啊，系入去原来叫你自己扮丧尸。 系啊，咪行到变丧尸，入到去行到出唔到去啊嘛，攰到咁过啊。 见到啲人好颓，以为丧尸，原来系前边入去成个钟嗰啲人啊嘛。 行咗成个钟都出唔翻，有啲变晒丧尸样喎，个都 丧尸演员系嘛？我明啦，佢系抄咗呢个王晶嗰条桥啊，即系依家话咩港台群星咩团嘅，咁又话有人表演嘅，咁系嘛？今日咪轮到你咯，咁嗰啲话 系啊咩？你哋香港人嗰边台湾人讲咗几个系阿星，咪港台群星咯，晚晚表演，因为你哋自己想 今晚轮到你啊，成话今晚就轮到你表演啦，系嘛？你真系入咗冇丧尸嘅，你咪丧尸咯，我冇话入嚟玩扮。人啊，大佬咪入嚟扮喪屍咯，做咩你著得咁斯文啊？仲鬧啊你添啊，係啊，俾幾百蚊入去，原來俾你扮喪屍。 哦， 係啊，其實有嘅喎，因為外國咧係有啲喪屍嘅，即係咁嘅，即係話扮喪屍嘅活動嘅。 係， 佢真係係大家玩就玩扮喪屍嘅，係有呢個嘢嘅，真係。 咁但係嗰啲 要化啲妝 係 好堅㗎。 冇錯， 唔係求其香港嗰啲咁噶，真係做得好靚噶，咁係有啲咁嘅活動噶，即係玩一晚噶，大家係啊，係，咁變咗你，如果你係遊客走去玩咧，咁咪變咗你咪俾佢哋喺度嚇你咯，即係佢哋就係玩扮喪屍咯，去玩嘅人就係、是，係啦，行街啲人就行街嘅啫，佢唔關事嘅，即係嗰啲真係嚟睇，但係去玩嘅人就係扮喪屍，係有咁嘅玩法噶，真係。 哦， 不過我諗香港就唔知道會唔會啦，即可能除咗 Halloween 嗰晚就會咯。咁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咁樣做，都可以係一種玩法嘅，其實都得嘅。 係啊。 不過就平時就難啲咧，你叫啲人即係你唔係一日啊嘛，你玩咁多日就難啲。 冇錯。 約埋同一日玩就一晚過嘅，玩喪屍夜嗰啲咧係有啊，真係有，外國真係有，年年都有嘅。係啊，大家可以向呢方面諗下嘅，即係啲主辦單位可以嘅。 我相信香港而家中意喪屍人都唔少。好，好啦，咁喂，快啲阿銘講講到底呢個場地係咩地方嚟嘅咧？即係可以衰到香港個商場係可以荒廢咗咁神奇，而家唔係好貴租嘅。 五年喎、啊，佢話嗰度已經 係咯，到底一個咩嘅情況喺邊度㗎？等阿銘講啊，阿銘竟然係有去過嘅呢個場，係啊。 我唔止係去過，我基本上一年咧都會經過嗰度兩次嘅。 點解你喺嗰度做嘢嘅原本？ 唔係春秋二祭啊！呢、這個、我有家人就撞咗喺嗰頭啊， 隔離附近有個墳場。 係啊，近華人永遠墳場啊！ 哦，全華人 啊！喪屍都真係幾有關係啊！呢件事啊， 係啊， 唔係即係彎彎黑，唔係出喪屍啊！ 唔係有鬼啊！因為咁嘅原因。近墳場亦都揀啱呢一個嗰度近墳場，唔知係咪揀啱嗰個 地方啦。你俾阿麥玲玲出嚟解佢，一定係話即係嗰度陰啊嗰啲咁嘢啦，係 有機會啦。 地啊嗰啲咁嘅嘢。 唔係喎，但係跑馬地好旺喎，隔離都有個墳場喎，點解釋咧又？係咯， 做得墳場嗰啲都係旺地先做墳場噶嘛。 又咁啊？咦，咁點解呢度又啱啱相反咧？ 係咯。 咁。咁唔知嗰度，我都唔知點解。 當然就唔關風水事啦，就因為佢交通嘅原因，請解釋。 係交通就其實嗰度其實隔離有個巴士總站咯。 咦？咁都要我 OK 啦？哦，因為就唔近地鐵係嘛？ 唔近地鐵㗎，不過係啊， 仲好遠添，唔知唔近。 係啊，嗰度可能因為佢，但係佢隔離嗰度都有啲私人住宅喺度嘅附近就， 但係就唔夠支持佢嘅，即係嗰個嘅，即係個營商嘅 個運作咯，有機會 啦，係都改兜兜就唔係好易做嘅，係咯。 嗱咁講啦，因為咧佢嗰度咧附近咧其實都係一堆住宅嚟嘅啫，咁咧佢同呢個荃灣嘅工業區咧就隔咗條有條公路嘅。咁同埋咧，怡心廣場嗰一忽咧，都叫做一大堆商場係聚咗一齊啊嘛。咁、但係佢呢個咧就單口嘅，咁所以做 零零丁丁 啦，係 啊係啊， 咁 即 係意思就話咧，要去嗰度行咧就好專登，咁除非你喺嗰頭住就真係，如果唔係就好少會去啦，即係咁啦，係咯。 嗯， 係 啊， 即係你一日就出康城咁樣，你諗住去哇，好難啦，係咪？系咯， 你個工業區係真係隔咗個墳場一個工業區就 係。咁但係以往啊，都仲有啲即係超級市場啊，或者補習樓做翻嗰頭嗰啲客噶。咁點解會衰到而家就成日成等嘅，即係丟空咗咁離譜 咧？咁唔知咩？我其實就我以前嗰度有溜冰場嘅，去過嗰度溜玩嘅添。 即係意思嗰度唔係一個細嗰啲渣嘅商場嚟嘅喎，其實係 OK 大嘅喎，係嘛？ 係啊。 嗯， 系啊，但系去到唔知几多年前啊，我因为拜完山，跟住之后就口渴，跟住之后就去百佳买嘢饮，嗰度有间百佳喺度噶嘛，上到去嘅时候发现，咦，嗰阵时溜冰场已经冇咗噶啦， 哦， 跟住之后去到嘅时候， 冇咗意思，即系 close 咗，唔系 close 咗噶啦 ，close 咗，即系喺度嘅，荒废咗啦。 系啊，系啊，系啊，冇人租嚟用噶啦，嗰个位系啦，咁样，跟住之后上到去，哇！去百佳買嘢咁，真係得翻翻間百佳係開緊門嘅啫。 哇，咁大喎！ 嗰陣時十幾年前嘅， 哇， 都好多年前嘅。跟住之後咧，同埋 真係啊， 係啊，同埋咧，我見到嗰度唔係冇人租嘅，但係嗰啲係俾乜嘢人租咧？係啲補習社咯，租嗰啲商場嗰啲鋪過嚟同人補習咯。 咁但係應該都 OK 啊。 係啊，但係我唔知，但我唔知道跟住之後就點樣，因為去到。某年嘅時候就連百佳都冇埋啦。 因為你講呢種情況，馬鞍山啊，咁好幾個呢啲，即係或者早期啲係啦，即係比較係做翻自己嗰層屋苑嘅，其實都 O K 嘅，點會話直情要 close 咗個商場咁嚴重咧？ 係啊，係我唔知係咪加租啊，定係加租，定係就冇理由加租啊，定係唔夠人口， 可能唔夠人租咯，會唔會？ 系咯系咯， 即系始终咁大 地方，唔知背后有啲咩问题啦。咁亦都 我睇翻啲资料咧，佢话呢一个场咧系号称经典死场嚟嘅喎， 系。 佢话啲人有啲人传闻咧话入去捉伊恩咧就揾唔到人喎，就捉下系 捉唔到嘅。 咩意思 啊？即系揾喺嗰度玩捉伊恩咧，揾唔到嗰个人嘅，其实会揾。 即系嗰个人消失咗啦，从此就。 系啊， 唔系咁惊啊！ 荃湾百慕达咯， 最重阴气嘅地方喎、 啊。哇！你睇你讲咁样鬼故啊！我等喂，咁大家小心啲喎、啊，大佬去嗰度玩丧尸，大佬真系有丧尸我惊。 因为我就 search 呢个荃湾海滨广场。 哎呀， 呢啲咁嘅传说出嚟嘅。 哇！你讲到好似啲白德小学咁嘅。 嗯， 唔知真定假啦， 讲翻啲资料嘢啦， 大家真系注意下啦。 呢啲可能作古仔啦，系。 哦，呢啲唔拍戏嘥咗啦，呢啲唔拍戏就系咯。 去嗰度玩翻唔紧要，跟住去厕所先叫真嘢喎。 啊？系啊，可能咁样先最惊。 唔系，原来根本冇呢个活动噶。 我有九层楼咁高嘅喎，其实 你参加啲活动去到发现其他唔系人嚟嘅，系嘛？即系《幻海奇城》有一集系讲啊，嗰个系边位过嚟噶？嗰个系阿叶尚华系咪咧？我冇记错咧吓。咁啊话去搵工，咁啊搵唔到工好耐啦。咁啊其实乜见到张街都话请夜班工厂，咁咪去做咯。咁一见就请喎，咁做得几好啊！嗰啲工友又好 nice 啊，咁样。咁有一次就唔知整咩啲工友約佢話睇戲喎，好啊，咁但係佢叫佢去咩東城戲院啊，即係嗰啲已經冇咗嗰啲戲院啦，係，即係仲要其實都要猛鬼本身，咁話咩仲即係嗰個佢好耐嘅嘛，話喺其城，咁可能嗰時嚟咗佢執咗係唔係冇而家咁耐嘅，係你一講可能啲人冇聽過啲嘛，係咯，咁話嗰陣仲有嘅咩，咁即係嗰啲咁，咁佢後屘咪唔知點解話有一次佢就朝頭早翻去，咁就話咦點解冇咗嗰個工廠，咁其實。咁嗰個看監同佢話嚇，嗰、那個唔咩咩有一次火燭，跟住就燒死曬嘅喎，話嗰度成個廠啲人咁，話嗰度而家係即係冇即係冇運作緊嘅，係咁佢話咁啊晚晚翻去見到都係咩嚟咁，即係你自己諗啦，即係你就喺網度見到有呢個活動係嘛，即係你就去參加啦，正喎咁係嘛，咁其實冇人都冇呢個活動㗎係嘛，係咪咁啊？ 其實冇係啊，其實 參加近粉。即系贪嗰个近坟场啊！一系租攞个嚟搞呢个活动， 唔系你去搵个咁大嘅场地，你的而且确 其实难呀， 系啊， 咁难得嗰度又烧空， 系啊，系啊，嗰净系以前系溜冰场嗰笪地方都已经够你玩啦。 其实可唔可以想象系一个已经即系荒废咗嘅太古城咧？如果你话有溜冰， 都冇太古城咁大咁 大， 冇。 唔系，我太古城咁大。 咁我讲少少啲，佢其实咧呢个商场系点嘅咧吓？咁佢就 系 你话大咧，系佢个占嗰个点讲啊？个面积系大嘅。咁但系咧，因为佢个商场系直立式嘅商场嚟，佢有成九层嘅，啊，应该话八层啦吓。如果计埋呢个地库系有十一层嘅。 哇！ 系啦。咁所以咧就。其实佢每一层咧就唔系好大，但系咧佢就系垂直咁样上嘅咯，个商场系。 咁我依咁咪似西九啦喂。 系 啊系系嗰种啦。 佢中间有个天井咁 样。系啊 系似嗰种。 西九啫。 系啦。咁但系佢应该系细过西九龙嘅，我觉得。 细好多，细好多。 哦，细好多。 咁如果系咁讲，唔好大啫。 系。咁但係， 咁花式， 系啦。咁如果你又細，但又向上嘅話，其實唔係咁好行嘅個商場，即係會成日要上電梯 啊 嘛。 但係攞嚟打死亡塔就一流啦。 冇錯啦， 放啲嘅好勁。 哇！真係有呢種感覺啊！ 嗰種過關 feel 啊！百佳邊層，我上百佳買嘢飲嗰陣咧，真係 頂笠啊！ 真係跟住即係兜嚟兜去，真係爭啲水落翻嚟咁啫。 每一層有人守住一關噶嘛？呢層又打 埋一圍， 嗰層又唔知打乜嘢，最尾一層有個好高嘅黑鬼等住你係嘛？ 就算唔打上去都要啲时间先上咗去啊，大佬。 即系李小龙话喂，大佬买罐嘢饮啫，使唔使？ 有唔同嘅丧尸手语啊，每层都。 大佬买上去百佳买佢饮啫，大佬又要打丧尸，又要打武功高手啊，喂，玩嘢啊，大佬咁啊。 即系可能因为咁嘅原因，下边开咗间华润之后，可能搞到连。 我驚佢如果係咁又反而會旺翻喎，大佬又咁正就好過啊過癮喎，係嘛？上邊飲嘢免費，打到上嘅話嚇嚇，挑戰下啦大家咁啊！ 好雷公強壯之狗啊嘛，即係放狗啊上個大， 壯壯之狗啊！咁 咁就變咗可能啲人冇雷公搭飛機都嚟話，哇香港有啲咁嘢啊，好正啊咁係，整到九龍城寨啊，你試下有冇人嚟啊？嗱，梗係帶翻人嚟啦。 即係拍商場槍戰啦之類嗰啲嘢喺嗰度做廠景一流啊，真係。 嗰個城寨變咗個拍攝景啊，整咗改改裝係嘛？ 其實就應該係㗎，呢個位。 如果用下腦係嘛？即係而家既然丟空嘅，你不如轉做就係啲嘢啊，實際少少。 係啊，係啦、 啊。即係反正都丟空啦，攞嚟打 war game 都正啦。 係， 冇錯。 是咁啊，諗下佢啦，動下腦筋係啦。不過我諗佢哋唔係諗呢啲嘅，佢哋諗咧係好似都轉咗幾隻手。其實啲人係想將佢改變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叫咩嗰、那個地嘅用途啊。 冇錯。 係啊，咁其實可能佢都係想起翻住宅啊，或者再起一啲商業大廈之類咁嘅嘢㗎。 嗱， 係 啊，因為咧佢 可以聽阿新啲講過佢每次轉手都仲係死場嚟嘅，但死場佢每次轉手都係個成交價都係一次比一次高㗎嘛，係嘛？ 冇錯， 即總之其實你買嚟都係為咗越下地㗎啦，冇第二樣可能性。 冇第二樣㗎。 佢唔係想去經營嗰個場嘅、一定係。 同埋你買咗笪地，你邊個可以同政府傾得掂，將佢由商業 冇錯 做住宅咯，邊個傾得掂？ 係呢樣嘢啫。咁可能就係因為都係搞唔掂，所以咪丟空咗咯，係咯。係。咁冇嘢㗎，佢丟空喺度，佢買㗎嘛，佢唔係租，佢丟空咪丟空咯。 唔 係，可能總有一日有用嘅，對佢哋啲咁大嘅。 俾啲管理費落去收維修下。 冇必要回维修啫，对佢哋咁大啲集团嚟讲，我谂佢冇乜所谓。 系， 即系意思佢砸住啫，佢又唔系蚀，系咪先？咁佢冇所谓嘅。 系， 佢又唔系砸唔起，系嘛？咁总有一日可能又或者有人又想要，咪又卖翻俾佢又好，或者总有一日佢转咗个用途可以做第一嘢又好，即系佢哋又唔系谂话即系要去 run 呢一个商场嗰个服务嘅。你同佢讲呢啲，佢全觉得你嘥气嘅，你啲咁细细埃嘢收人嗰几百蚊飞，唔好嘥我哋啲即系资源啦。佢哋反而会咁谂嘅。 系。 啊， 即系可能系落钉啦，等啲有能力将佢改， 知佢系点啊？ 啲人同你收购啦。 即系总之佢系唔会太有兴趣喺经营嗰样嘢度 咯。系啊， 即系佢哋收租就系谂住收租或者卖地或者呢啲卖楼呢啲系，即系喺个地产项目嘅思维啊，佢就唔会当系经营啊，唔系用经营嘅角度去谂嘅。 系，不过今次有人租嚟用，咁样又好事嚟嘅，咁就 咁一次过咁冇乜用嘅，其实都 系。 唔系，即系本身呢件事啊，当然系好事啦。咁但系你话有冇帮到个场咁啊？唔知啦，呢啲。 我、哦、你唔好幫個場諗啦，佢自己都唔幫自己諗，你幫佢諗。 佢冇諗到呢樣嘢嘅，咁就 你幫香港諗，其實咧會唔會嗰個可以成為一個拍攝即係場地？ 冇錯， 咁啊拍咩都好，咁啊拍喪屍啊，梗係更加好啦，係咪先？或者 做片場都好啦，係咪先？ 係咯，咁嗰度係有即地方其實難求噶嘛，香港係。 嗱，你話。 系啦，系啦。 讲真，佢嗰个地方本身，你话系咪好去好困难？其实都唔系嘅。你喺荃湾西嗰个站咧，大约行十分钟，我谂多啲咧就到噶啦。 好、哦，咁如果系咁，咁点解话隔市得咁样？咁唔算好隔啊。 如果你喺旺角弥，你喺旺角弥敦道有巴士直接去到，我唔知 number 啦。 系。 喺弥敦道有车去嘅，直情系 去到 巴士咁大噶，即系隔篱咗巴士站黐住噶。 哦， 系咯，咁即系，因为就系话嗰个平时嗰个荃湾站就唔系嗰头咁解啫， 系啦， 唔系话真系嗰度成去唔到荒山野岭，唔系嘅，唔系荒山野岭嚟嘅， 有人住嘅， 其实嗰度天屋苑系咪都 OK 嘅？嗰度 都有住宅区嘅， 系 OK 嘅，唔系荒山野岭嘅嗰度， 系啦， 系不作为一个商场咧，就可能就唔够人流啫，系咯。 冇 錯，唔係真係去唔到嘅一個地方嚟嘅。如果佢真係變成咗一個另類遊樂嘅地方咧，即係你打 war game 啊，你嗰啲仲唔更加荒山野嶺咩？係咪？咁如果你喺嗰度 set up 一個喺個成個商場度打 war game 咧，咁因為咁可能真係有另外嘅，即係過癮喎，係咪先？ 即係一啲獨市生意吸引到一啲肯特登入嚟嘅人。咁就 OK 囉， 即係可能你搵人即係平平地，咁就可能哦逢星期幾嘅打波 game， 咁逢星期幾又玩第啲嘢嘅，咁得唔得啊？咁就冇得諗啦。即係佢唔係長租你，但可能大家即係租下某啲時段，咁大家有啲嘢搞下，咁得唔得啊？係囉，活化下咁得唔得啊？係囉，或者攞嚟拍戲，咁真係拍戲真係個好好喎呢度，係囉。系咯，咁啦，你谂佢啦 ，OK， 好， 有兴趣都可以参加下呢次嘅活动嘅，系啦， 我諗冇危險啩，係咯，我唔敢講啊，係咯。 希望冇危險啦。 即係 on risk 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以後去新玩 Halloween 或者玩鬼屋真係唔敢講，即係到底場地本身係安全性去到咩地步，係咪先？ 總之玩嘅小心。 嗱，即係平時嗰啲咧就因為臨時搭建嘅，好多時嗰啲即係都係 Halloween 原因，係咪？咁呢個呢就本身係一個荒廢咗個商場，咁到底佢嗰個安全係得唔得嘅呢？我唔知啊， 你話空置定係荒廢，因為佢有冇人管理，仲管理住㗎，其實就 咁 我真係唔知 嘅。 咁樣啦，我唔好估呀，你講得呢句嘢你要有責任㗎。你唔知呀，唔好亂咁講。OK， 咁呢個你交返俾去玩嘅朋友自己去決定。自己了解好嘛。一唔一定㗎，連海洋公園咁大個公司都可以嚇關人鬼事啊？係咪先？你入去自己拍扁個頭咁，你自己衰啫嘛，係咪啊？即係我哋經過曬即係政府嘅部門嘅批曬所有嘢嘅，咁佢都話自己冇責任㗎，海洋公園話。但係你死咗人係事實啊嘛，你都係話冇責任嘅。咁你咪即係總之大家要搞清楚你去得。大陸遊樂場玩得過山車，你預咗冇命翻嚟啦。係，即係你要有呢一個咁嘅預計啊！你明唔明啊？唔係話你一定冇命翻嚟啊！你唔好覺得喂好安全啊咁樣，唔係噶。或者咁講，你唔好話大陸邊度都係嘅，你上得個過山車，上得個跳樓機，有機會出意外噶嘛？ 一定要小心啊，總之。 唔係你都小心唔到嘅，因為你冇辦法㗎。總之你坐上去你就唔好怨啦。OK， 即係你去得菲律賓。平去旅遊你就預咗會槍擊㗎啦。係。即係你去得聖地遊啊就預咗搭巴士突然間有幾個黑寡婦唔係 Marvel 嗰啲啊蒙口蒙面嗰啲啊上嚟跟住噏句咩阿拉曼唔知阿拉乜嘢咁佢就跟住撳掣就嘣咁啊你有咁嘅準備先好去囉。即係唔好好似嗰個呢俾人鋸頭前嗰個韓國仔咁又嗌曬救命啦。即係去得個危險嘅地方，你要有意識，嗰度其實有一定嘅危險。而當你真係唔好彩遇上嘅時候咧，你要有呢個預期啊，就大家都冇呢個預期噶嘛，話我去玩啫喎，咩會死嘅咩？你諗真啲係會嘅 ，OK？ 你搭飛機搭巴士都有機會有意外嘅，其實你行出街就即係你行出街就有機會有意外，你行下都可能有人跌個花盆啊，亦都有可能有人跳樓啊，俾跳樓嗰個砸死咗啊！都有發生過啦，香港都有發生過噶，係啊，你搭巴士啊，都可以突然間人跳樓砸穿個巴士砸死你啊，係，即係幫你坐二樓嘅時候，係啊，咁係咪即係坐樓下安全啲？係坐樓下又衰底啲嘅啫，係咪先？即係總之你自己即係你要諗清楚先，係啦，即係嗰樣嘢到底有冇危險性嘅？咁你覺得冇啦，咁去參加啦，係咯，嗯， 嗱，咁講埋 其他人嘅責任一定唔及你自己。嘅責任噶，你自己先系最大嘅責任噶 ，OK？ 好， 我谂我哋 warning 下呢样嘢先啦， 冇错， 费事今年又发生啲咩事啊，系啊，即系 Halloween 系。 好，咁讲埋佢，其实咧，咁佢就一至五同埋六日嗰个时间啦，开放时间有啲唔同嘅。咁一至五咧就系4点到11点，最后入场时间咧系10点半嘅，系啦。咁而礼拜六日咧。就同埋公眾假期咧，就係一點至夜晚11点，係啦。咁咧 ，OK， 好， 係啦，都係10点半係最後入場時間，咁樣係啦，就係咁。 好，咁我哋詳細資料其實都貼咗上群組嘅，咁大家自己睇下啦嚇。OK， 好， 有冇？冇啦嘛。 冇啦。 好啦，好，咁大家就有興趣咪了解一下，有興趣再玩一下啦。 嗯， 總之自己小心自己安全先。係啊，呢啲即係我真係好好驚呢啲活動嗰個本身個安排有幾完善嘅。 冇錯，冇錯。 通常都唔會好完善嘅。OK， 中國人安排嘅嘢係一定嚇唔會完善嘅。你大家有咁嘅預期啦。 嗯， 係。 好。 好啦，咁有冇啲其他嘢講下？玩具定乜嘢？定下禮咩做？ 玩具就是讲嘅，讲啊千隻你啱公布嗰隻巨靈神啦，就 系、是。哦，系咩？咩嚟噶？ 呢、這个巨靈神咁又分咗两个版本嘅，咁啊一隻就系斋巨靈神，另外连埋飞碟啊，另外一个版本。 点解即千隻练出嘅巨靈神？咁有咩特别嘅咧？ 佢最特别就系只飞碟咧，今次可以变咗个。 強化裝備裝翻上去即係巨型神度。 哦，你意思即係佢可能變咗個唔知撈打定乜鬼嘢喺佢後面咁樣嗰、那個 孭喺上身啦，跟住台可以著嗰落去隻腳、小腿嗰個位咁啊、你見到係。咁有兩隻大手啊，佢 頭咁嘅樣啦， 即係總之散鬼曬變咗個裝甲咁啦，係咯。 係啊，咁佢又可以叫，即係你可以買，可以唔買啊。佢普通版即係1500到嗰只咧，就係齋巨型神嘅。 係。 係。 嚇，跟住你2500到嗰只咧，就連埋飛碟啦。咁但係啲人多數都買埋飛碟噶啦，因為冇飛碟就唔係巨型神。 冇嘢玩，就冇嘢玩。 咪有啲飛拳咯，嗰啲。佢有兩個轉頭咁裝喺隻手台個飛拳啊，跟住同埋有個魚牙鏟咯， 同埋會著燈咯，個心口嗰、那個位係啦。 O、okay, K， 好，即係一個明出嘅。 我諗佢個 selling point 都係嗰個飛碟變成裝甲嗰度嚟㗎啦，其實。 一個新設定啦，係咯。 嚇！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太肉酸啫喎，其實都幾得意喎，其實咁樣裝落去又。 係。 睇下中唔中意 其他嗰幾架飛翼會再可以再裝埋落去咁樣 咧？未公布啊！ 淨係得隻飛碟係啦。 係啊，因為佢其實另外仲有幾架飛翼噶嘛，即係阿杜劍龍又有揸架係飛太空定唔知係空中噶啦，一架就轉地，一架就潛水噶嘛，係咯，一個其中一個佢個妹嚟噶嘛，即係阿杜雷特個妹嚟噶嘛，即係呢啲後半故事先出現噶啦，咁仲有三架輔助機噶嘛，所謂咁。咁到底會唔會再合體啊？點咁我唔知佢啦，係啦，有機會㗎，係啊，係 啊， 即係將阿巨靈神當咗做啊咩啫嘛，勇者王嗰只獅子啫嘛，大佬佢再吸啲啊，變成呢、這個即係真勇者真巨靈神啊， 係 啊，或者始源巨靈神之類啊嘛，唔知佢啦。咁啊，有好多嘢可以玩嘅，係咯係咯。咁啊，呢個係未出嘅， 未出公佈嘅訂啊，而家就咁你睇下中唔中意啦。咁其實啲人反而我見到，即係坊間啲人又覺得佢個飛碟可以變形，又覺得幾中意嘅啲人覺得。 新設定幾過癮，即係以前嗰只 我都覺得幾得意㗎，係。 以前嗰只飛碟廢㗎嘛，都唔知嚟做乜嘅，係咯。 咪甩咗出嚟咯，上高飛嚟飛去，唔知做咩咁啊！ 佢都會幫手，佢即係打一下啲，即係射一下啲嘢咁咯。但係唔係好似唔好有用咁嘅？你覺得即係喺原本故仔係咯？如果佢變成咗巨型神自己一個強化部件咧，咁即係一個合體咁變咗做佢啲甲啊，或者變成咗個咩就有唔同睇法啦，係咪？ 係啊。咁另外我見到有幅圖咧，咁我唔知係 band 大，可能應該會出埋隻巨型神嗰隻獵甲嗰個版本。 模型啊， 即系你意思冇喺个卡都出现过巨灵神，佢就自己作一只落去系嘛？ 系啦 ，Infinity 即系 Infinity 佢作埋有巨灵神，系、不如作埋有金刚飞天转同无敌铁罗刹啦笨， 佢卖得可能有机会噶，因为其实而家睇咧就只铁甲马咧就真系几卖得噶， 系 两只都好卖得噶 系，而家啱啱出埋二号啊，咁二号都好抢手嘅。 哦，竟然系咁。 系啊，我都觉得佢一系抢手，佢先会谂即系巨型神都出嘅。 系。 可能净系当一条拉咯，即系用呢一个 design 做翻巨大机械人嘅一条拉 都。咁 Infinity 会唔会有续集咧？如果系咁，既然咁得。 咁就真系唔知啦。 系咯。今次出嚟下次出埋明日香啦嘛。 因为唔出套片嗰啲嘢照卖得，佢就唔使出噶啦。 如果佢呢個巨靈神都賣得就唔使出 咗，即係就咁都賣得，唔使下次出巨靈神啦。 啲人估計下次哦，如果巨靈神都賣得嘅，下次咪三一咯，開始係 三一都裂甲啊！ 啊，即係其實佢都係當一條拉，即係一個電帶咁樣出啫嘛。 即 係 Infinity 係一個系列嚟嘅，原來 係啦，自己一個玩具系列咯，會變成。 O、okay、K， 我諗三一似啲啦，因為裂曬成隻，散曬再合體合理啲嘅。係。係啦。 哇！都系睇下仲中意啦， 有冇？ 系。其余嗰啲唔讲住啦，今日礼拜。 喂，唔系喎，我哋要讲一样嘢喎，吓呢排咧有个网就好抵买嘅啲嘢吓。 系、 尤其是买鬼佬嘢吓，咁声称诶个 Hot Toys 咁样嘅，系啦，再上埋个 Hot Toys logo， 系啦。 系。 咁叫做咩咧？嗱，大家听清楚个网址啊，新年讲啊。 系，就系、叫做呢、這个。Shop Hot Toys shop.com 系。 shop 啊，即系铺头啦 ，shop 啦，买嘢啦 ，shopping 个 shop 啦 ，S H O P 啊 ，hot toys 啊 ，hot toys 啊， 系 啊 ，H O T 跟住 T O Y S 啊 ，dot com 啊 ，OK，shop hot toys dot com 啊。嗱，我唔知道真定假嘅呢度，但系里面卖嘅嘢咧，哇，去到好抵，同埋咧，仲要里面啲 item 咧，好多其实已经系绝咗，即系喺个市场上好难揾到嘅。 冇错。 已经即系揾到咧，都系炒紧嘅。咁但系佢竟然咧系可能可以用原价嘅十分一价钱卖出嚟啊！有一啲竟然，咁当然非常之吸引啦。我睇到都哇，快啲买啦！佢仲要咧系有限时喎，话啊，仲剩几个钟啊，咁样。咁嘅嗱，我唔係話一定係假嘅，但係咧，即係似乎係有啲懷疑我哋對佢。咁大家可以大家上網啊，尋找一下先。咁就有啲網咧就寫話呢個網號好新，佢哋冇辦法 define 到佢係點。嗱，咁變咗嗱，但係有人聲稱話買奶個嘢嘅喎，有人咁講過㗎。咁我就驚咧，因為有人睇我哋嘅群組咧。唔知道有冇人哇見咁抵就真係買，我都爭啲奶嘢啊！我同你講啊， 咁又未必係奶嘢嘅，即係唔知嘅，其實唔 真。唔係爭啲 ，OK， 即係我就撳爭啲撳入去買啦，見哇正喎、啊，咁樣咁我揾咗好耐咯喎呢樣嘢咁，但係就大家即係睇小心啲睇一睇，或者大家一齊去翻休下先，係咪真係有問題咧？咁同埋啊，咁如果係咁講，佢聽日係咪繼續會倒數一次嘅咧？ 嗱。因為咧，照我哋之前嚇、啊、搞咗一輪之後，咁佢嗰個倒數時計咧，就應該得翻個零鐘嘅啫嚇。咁咧 係啦，即係啦。嚇！而家咧又由頭倒數過。 唔係，而家咧佢就冇咗嗰個倒數時計，但係咧佢依然係特價嘅。 哦，即係而家都仲有賣嘅，係咪？ 係啊。 哦，咦，咁會唔會有啲似咧？每日都話最後一天嗰啲鞋鋪咧？ 哦嗱，我依家 refresh 咗之後咧，直情佢就變咗做呢個22个钟嘅，仲係特價啊！ 哦，咁 即 係佢，即係哦，咁即係講每日都最後今天嗰啲咯，係咪會唔會 係咁啊？似啦，係啊。 嗯，明白。嗱，咁我唔係話佢一定係假嘅，我哋證實唔到嘅。咁你唔自己買下唔領嘅，你又唔知係假真定假噶嘛？咁但係咧。领佢即系嗰个价都好抵嘅，其实领下都抵领嘅吓。但系问题就系、是，咦？咁你啲信用卡资料或者嗰啲个人资料会唔会俾佢即系诶？唔知攞嚟做乜咧？ 呢个 系 担心 嘅，因为真系好平，平到你可能觉得冇所谓啦，几嚿水系嘛？ 即 系如果 几嚿 水 有佢啦，系。 系啦，可能你会有佢，咁但系你嗰啲资料嘅嘢就可能俾佢会唔会即系攞咗有问题咧？咁即系如果佢唔系真正嗱，佢肯定唔系Hot Toys官方嘅网嚟嘅，同大家讲先。一定唔係 ，OK， 咁係啦，咁但係佢亦裏邊好奇喎，佢話Hot Toys喎，但係裏邊冇Hot Toys嘅嘢賣嘅喎，係係啦，咁啊，即係所以咧，大家即係小心啲，睇真啲啫，係 OK， 我哋唔敢話佢係真定假嘅，因為點知啫，係咪？或者人哋真咧，或者人哋真係有批貨要清倉咁抵咧，唔係唔可能㗎，有可能嘅喎，係啊，咁但係大家唔好貪小便宜啦，係啦，即係因為實在太吸引嘅裏邊啲價錢同啲 item。咁同埋真係冇乜，同埋通常呢啲啊，佢會貼翻一啲之前買過的人嘅 comment 噶嘛，佢冇嘅。 冇。 係同埋咧，你去撳佢又話只有 Facebook 有剩，但係全部都冇嘅，撳佢空嘅，冇嘢嘅。咁所以咪大家小心啲啦，咁解啫。因為我費事大家喺我哋度見到咧，就信係可以 trust 啊。 嗯嗯。 咁其實都係大家轉貼一個消息啫，咁大家都唔知道佢係即係堅定流嘅。咁我就驚有朋友。一見到已經即係撳咗咧，咁可能就出現咗啲咩問題啊？我驚會係啊，咁啊呢個一定要喺節目度提翻提一提，好吧？好就係、是、咁，好有冇啦？冇其他消息啦，係嘛？ 冇啦。 好，咁有冇下禮拜咩做？快講啦！我哋今集比較 下禮拜最犀利嘅應該就係阿 Venom 啊。 Venom 叫做咩啊？叫做咩？ 毒魔。 毒魔係啊。就唔係講販毒嘅 ，OK 係冇關係嗰度超 suppose 係蜘蛛俠嘅 spin off， 但係佢又同蜘蛛俠冇關，跟住抽離咗出嚟，係一個變咗嗰一次怪獸片多啲，變咗怪物片多啲， 怪獸片咁樣， 係啦，變身獸咁變咗，係啦，變咗嗰只，咁又唔係話打嘅，你睇啲特技好勁嘅 ，OK， 咁但係好唔好睇咧？變咗咁好唔好睇咧？同蜘蛛俠世界脱離咗好唔好睇咧？就我有啲相抗啦 ，OK， 咁但係都會睇嘅，係啦。 睇 過先。係啦，因為咧下星期啊，紛紛就會將會要起程啦，咁就將會兩個星期都唔喺我哋香港啦。 香港啦，已經。 咁但係之前特登會同我哋睇咗啲戲，同大家講咗下禮拜幾套戲先， 咁跟住我哋就會試下嗰幾個星期，睇下有冇其他朋友啊可以講，因為嚟緊咧，其實係雖然嗰啲唔係電影，係嚟緊有好幾個電視嘅嘢要 review 嘅，就係係咪DC 嗰邊嗰集？ 即係 CW 嗰集綠箭宇宙嗰一集劇啊！ 係啦，即係廁所台咧，啊 Supergirl 啊，綠箭啊。Flash 啊嗰啲啦，咁今次就會話咧，將會有呢個蝙蝠女人啊，蝙蝠女俠，一都唔知叫做咩好，係啦，蝙蝠女俠你啊，以為 Batgirl 唔係蝙蝠女人， 都唔知點譯好個中文， 唔知點譯，總之佢都係譯蝙蝠女俠嘅啫，但係其實唔係蝙蝠女嚟嘅，唔係平時叫，唔係 Batgirl， 呢個係著到真係蝙蝠俠咁，但係女人嚟嘅。 哦，即系女蝙蝠侠啦，系嘛？应该咁。 女蝙蝠侠冇错，系女蝙蝠侠嚟嘅。 女蝙蝠侠啦，系啦， 女蝙蝠侠嚟嘅。咁系一个 less 嘅角色嚟嘅，设定上咁样。咁系一个新嘅，将会今次登场，同埋咧将会有自己嘅剧集，系啦。咁但系呢个分分到时唔喺度啊，咁我哋要再搵下其他朋友讲下啦，系咯。咁或者有冇其他题目要讲下啦？因为十月我哋轮流走啊，阿芬芬同阿北打啊惨啊，但系我哋要做智护号啊，冇咗两只脚啊，大佬，唉。真系惨啊！即系而家要有啲揾啲技师同我哋讲咧，脚系唔一定有脚 嘅啫。 系脚系啦，你唔识噶啦，要唔要 咁机械嘢 嚟？边个话未完成噶？系咯，系咩80%完成，边个同你讲噶？咁嗰啲啊，嗰啲 好 系啦。跟住我哋就会话啦，你真系老实啦。 系除咗呢个 Venom 坏怪兽，咁啊真系有只怪兽嘅，就系嗰个恶兽啊。 系韩国古装打怪兽片。系啦， 都系下个礼拜做。 下个礼拜系啦，咁啊，阿芬芬都会同大家睇埋啦。 都会睇， 同大家 review 埋先起程，系啦，系啦。 系啦，仲有就系阿 K， 虽然唔系科幻片，但系有我哋中意嘅阿发哥做啊，都会下个礼拜做嘅。 系啊，嗱，我真系赶唔切睇，同大家，因为 呢个我都会睇埋。 第一时间睇，因为好似咧话星期一已经系嘛，定系星期日？ 星期日啊，日已經有優先， 日都有優先，咁你哋會睇咗先啦。咁我哋會預早同阿芬芬同阿銘錄咗呢 part 先嘅，因為我哋冇可能追咁早啊，我哋自己係啊，咁啊錄咗先講，我哋唯有稍後自己再睇，或下個星期同大家補翻我哋嘅自己個睇法啦，係啦，等阿芬芬同阿銘講咗先， 係 啦，係啦，冇錯， 仲要入場睇，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十月裏面咁點算呢？仲有冇咧？下星期就係呢啲啦，係咪？ 我仲有套鬼片叫《古宅》啊，阿朱一啊， 就話佢模仿呢個 鬼屋驚恐實錄， 係啦， 《古宅》 即係阿温子仁嗰個拍法， 我睇咗， 我睇咗 㗎 啦已經。 哦，你睇咗添啦，咁得唔得？唔得咩？ 唔得嘅， 唔得嘅 ，OK OK。 我可以劇透俾你哋聽，係冇鬼嘅， 唔係啩？ 即係大陸鬼片。 哦。唔紧要，我哋正式录嗰阵再讲。 我哋会再讲， 会再讲，因为我哋都未睇。 再慢慢再讲，系啦系啦系啦。 O K， 好。 下个礼拜就系得咁多啫。 好，咁但系十月点算咧？十月我哋点安排好咧？ 十月仲有个叫登月第一人啊，都会喺10月11日 做。哦，呢套好嘢喎，讲翻岩石堂嘅故事。系。 系啦，呢个好嘢啊，系啦。 系。 咁就跟住落都冇乜科幻片噶啦，其实已经喺十月里面。 OK， 咁唯有如果芬芬有咩資料上嘅嘢啊，抌俾我哋啦， 提供出嚟啦， 提供我俾我哋啦，系咯，雖然就兩個禮拜都錄唔到住， 我見到有套應該又未至於係呢個科幻片嘅，不過可能都係恐怖片啊，叫《血祭哈魯維》喎。 我唔知咩嚟喎， 但會唔會有？ 應該都係鬼哈魯維嗰啲鬼片嚟㗎啦，哈魯維。 好，係梗係啦，係咯，嗯。会有一扎呢啲嘅，相信都系咯。 我谂都会有一啲戏接落嚟嘅，佢而家未摆出嚟啫。 系，当然系啦，有啲可能去到差唔多个礼拜咁，会日日有啲多咗嘅，系啦系啦。暂时我哋就知啲比较固稳定啲嗰几套系呢啲啫，唔止嘅应该系啦。嗯，系咪咁？系 咁多啊？ 系啦，咁因为跟住再接住就到阿北打又过日本，系啦，又去成个星期。比賽嘅係會參與一個咁啊，咁變咗我哋十月真係好慘，人手非常之缺乏嚇。如果有咩其他聽眾嘅朋友可以加入或者幫手，最緊要就睇到啲最新嘅作品，戲院又好，即係或者係電視或者各渠道都唔緊要嘅。所以我上嚟同我大家講下嘅， 吹下水啫嘛， 吹下水啫嘛，當係啦，打個電話就得㗎啦，其實好簡單，係啦，打個電話就得㗎，唔使點樣，好簡單嘅。约到时间，我哋又可以又录翻 part 咁啦，好吧？大家如果得嘅，可以就 join in 都得嘅，随时我哋随时都，我哋根本系打开门嘅，其实欢迎任何 聽緊嘅聽眾可以加入嘅，好吧？ 好。 好，仲有冇？其他就變咗係再之後啦，唔講住啦。 之後講，係再講。 係嘛？咁馬仔咧，馬仔有冇補充？ 我冇啊， 都係呢啲啦，係嘛？ 係都係呢啲啊。 係咯，好，咁唯有我哋係有馬仔要講翻多啲啦，之後嗰幾個禮拜係咯，頂翻上係咯，好吧？係咯。好。 好， 咁有冇？冇啦，係嘛？ 冇啦， 好嘅，好，咁下禮拜同大家講下嗰度咩韓國怪獸啊，咩咩啊，係嘛？阿 Venom 啦，係 啦， 係咯，嗯，發哥嘅，好啦，係嘛？嗰度係，好啦，睇下似唔似阿 Mark 哥啦，今次係啦，我覺得應該唔似嘅，其實點煙玩嘢，即係玩下嘢嘅啫， 可能 係 奸角嚟㗎，我覺得阿 發 哥， 佢好似係㗎，其實 應該 係，唔知啊，睇下點先。但係都唔理啊，係都睇睇硬嘅，係冇冇得講喺呢度，無傷係好咁好啦。咁有冇咩辦法聽到我哋節目㗎？而家咩渠道聽到我哋節目？ 我諗最容易聽到嘅就當然係嗰個 Castbox 嗰個 Apps 啦。 哦，咁同大家講下 啊，裝 Apps 就最方便，就係直頭你裝 Castbox 就搞掂啦。係，如果你上網嘅，你可以上呢個 Castbox.fm 斜洞 CH。斜洞，跟住打呢個 number 1372795，講多次1372795就揾到我哋噶。 係好清楚啦，係啦。咁另外仲有啲咩台有我哋㗎？而家真係嚇、越嚟越少喎，真係。係 啊， 依家花燈係冇㗎啦，係嘛？係 啊， 確認 啊， 係 啊， 冇啊， 已經擺咗喺昔日節目嗰度啦。 係咯，昔日節目係嘛？即係我哋都未死啊！昔日節目係啦。即行行过坟场，见到我哋个坟真系好笑嘅啫。咁anyway， 咁仲有边度仲有咧？ 咩嘅先？ 如果 Apps 嘅话，嗰、那个 Cash Square 都可以。 Cash Square 仲有，系 Cash Square 多 com 系。咁另外系咪有咩台有啊？就系 Record 先都仲有嘅，系咪？ 系，冇错。 Record 先仲 keep 住有嘅，系啦，好。系啦，咁我或者香港網台 app 係 under 翻 Legacy 嗰邊都會有嘅，係啦，即係一即係變咗佢哋有節目上就有啊嘛，就係咁啦，係咯，係啦，咁我哋都係啦，再諗下咩地方可以再擺啦佢之後，好冇？好，好啦，咁啊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